剛才休息的時候我們就播放這個721，我們播了幾個月的片給大家看了。那為什麼呢？就是做還是不做？是不是等這件事永遠這樣沉冤下去？831呢？周梓樂呢？陳燕霖呢？是嗎？很多人說什麼都做什麼都沒有用，總會有一批人是這樣跟你說的，我覺得。總會有一批人，那你真的是什麼官商勾結呢？我博都費事博這些友。我再說這個執政聯盟，在任何的現代政治社會裡面總會出現一些不同甚至是南緣北切的政治組合，在為了面對一個共同的危機甚至是共同敵人的時候願意走在一起。我講智利的故事就是這個意思，就是一個面對一個軍事獨裁的政權皮諾切特軍政府的時候，就是要靠這個方法去破他們，不是做人世，可以是一夜情來的。其實最終執政聯盟會倒台，大家會分道揚镳。如果大家某些問題對 MPF 等等這些東西看法不同的時候，大家不在那個位置分開咯。但是如果這五大訴求是大家共同的，第一，運動已經停了，林鄭落台，典少說了很多次的了，是吧？好了，剩下來什麼？要特赦這個抗爭者，從輕發落的，如果起訴了那些要從輕發落，但是政治犯要特赦，是因為林鄭的錯誤決定而令到6月12日開始出現這個抗爭者，然後變成政治犯嘛。好了，要獨立調查這個警部，將黑警繩之於法。第五點，真普選，五大訴求而已。其他那些你喜歡不喜歡最低工時標準工資這些東西，是不可能強求在一個選舉之前幾個月去建立一個這樣的選舉陣營的，這個就等於叫你什麼都不要做。第二，我想問一下一個很基本的常識問題，如果泛民都過不到半數，你憑什麼拿回那些立法會大會主席、內會主席、財委會那些位置呢？你都不夠票拿，你自然要選擇一些 lesser evil 去做你的政治盟友的。如果你太交的話，哦，個個都是仆街，那你就即是給回李慧瓊、大口九龍、陳建波大好形勢。如果你由現在的20幾席去增長到去30幾席，你仍然是這麼交去想事的話，你就將個波將拿新拿了那些位置，你就繼續給回他。但如果我只要爭取到這些本地工商界甚至是李嘉誠勢力、田北俊勢力，好，是拿到幾個位置回來，是吧？我給你做主席又如何？不過我非建制派要做的就是財委會主席，你恬少可以說誰做大會主席都可以。如果我是佔多數的，你自己少數派只有那四五條友的，你憑什麼可以起我飛腳？所以我說從政的人，體制內、體制外是兩種邏輯來的。體制外的抗爭運動，即是壓力團體的運動也好，社會運動也好，一定要政治目標清晰、口號明確、方向正確，這樣的話鼓動群眾，大家一往無前，團結一起，這個就是體制外的群眾運動。體制內的政治鬥爭一定要靈活多變、合縱連橫、講權謀，去爭取最大的勝利，拿最大的資源。 這個就是體制內和體制外抗爭的分別。當你用社運模式在體制內抗爭是什麼呢？當你是少數派的時候，就是好像之前的幾屆那樣，我根本上長毛那樣，我點頭我都輸了，工商界也不會採我。但是現在中共是有習近平這個崇禎帝，是將香港的工商界的利益都不顧嘛，他們現在看得很清楚嘛，是中共要出賣李嘉誠的時候。你看政法委李嘉誠說一句對年輕人網開一面，政法委的公共帳號長安劍即刻發文去批評這個李嘉誠搞官商勾結搞高地價。那你想想，這個就是大家的共同基礎來的，是建立於大家共同的政治敵人之上。那共產黨會不會有統戰手法去掹他們呢？一定會有啦，等於共產黨一樣有 B 隊一樣嘛，一樣有扮激進派有扮泛民，一樣有的，一樣有黃成志，一樣有這個狄志遠，一樣有湯渣華的，是嗎？今屆直選更多添啊！我告訴你，那些收銀機那些又會再出動的，但是已經選民已經很清楚。其實如果經歷過這七個月，如果不是收銀機上次不會得回156票啦，黃成志不會得回170多票啦，今次會再多啲三面孔嘅收銀機出現添，係嘛？但大家唔需要討論嗰樣嘢，你預咗一定會有。但係如果係一個咁樣嘅香港人嘅聯盟，香港人我講緊個意思，點解叫香港人呢？就係佢唔受北方嘅政治勢力所控制，係有自己自由意志嘅。我唔相信呢個陣營裏邊去到23條會倒戈，佢一倒戈，佢自己嘅政治前途都玩完啦，係嘛？咁嘅話，呢個先至係，除非你話哦，佢出解放軍咧，夾硬嚟咧，解散議會咧，委任特首咧，咁乜都可以嘅。其實我覺得睇下幾大代價啫嘛，係咪？佢做乜都可以嘅。如果你話，如果喺街頭同警察嘅角力暴力衝突係冇辦法去睇到嗰個曙光，係去得到呢個嘅獨立調查警察嘅，就要各自努力啦，兄弟爬山啦，選舉嘅去選舉。抗爭就去抗爭，兩條腿走路，社運的有社運的衝擊，然後製造一個最大政治壓力，就是當你財政預算案你都過不到，你來警察上來開位，其他公務員開位都開不到的時候，你問我怎樣政治談判，我的政治談判就很簡單，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香港市民要準備定財政，公共財政停擺，我不是講笑的，如果過半數的時候，你不要怪責我們，又話我哋高速綜援又加唔到啊，2元老人又落實唔到啊，呢啲咁嘅文匯報一定會潑呢啲咁嘅文水嘅言論出嚟啊！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令到五大訴求落實，過年仲要喺荔枝角基樓中心嗰啲手足係得到平反嘅話，坐緊監嗰啲人係得到平反，梁天琦早啲釋放嘅話，係冇其他，一定係用最大嘅政治壓力，係去成個政府。的公共財政停擺攬炒了，大家要做定心理準備，不要到時拿了過半數之後陣營裏面就分裂，喂，這樣又不行，這樣又不行。所以我就這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不是口號來的，是真做的，其實是真做，是要見血的，是有政治代價的。不要到時就說啊，這樣的話那些教師就出不了糧，那怎麼辦啊，這樣沒得談的了。我覺得如果不是你是做不到的，你沒有一個必死的覺悟呢？香港人這七個月來因為逼到入絕路了嘛，所以為什麼和勇不分死都不割席，就是這樣的原因，是因為已經被警暴逼到入絕路的時候，絕地反撲，你就不可以再計較這麼多這些東西，是做得到。老蕭緊急的原因就是我和他的看法都一樣，我也都呼籲其他在輿論界的意見領袖好，主持人好，大家走埋一齊，唔係大台呢、這個係以工作為主嘅一個嘅 team 嚟嘅啫，係做嘢嘅啫，唔係指揮，唔係乜嘢，而係諗方法去完成 Mission Impossible， 喺最短嘅時間裏邊完成合資格嘅選民登記，係 Mission Impossible。但係如果我哋唔做，我哋做盡贏唔到，我哋有第二個方法，我頭先所講嘅，用一個執政聯盟嘅方式。就等於咩呢？跟住我要再討論嘅就係呢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這個先係要害。如果你記住呢一屆嘅立法會係2020年組成，2020年10月，我想問 林鄭怎樣再 address 這個 council？ 是嗎？你說幾時幾月幾日來讀施政報告，對不起，沒有五大訴求的話，你不用來讀了，其實。你不直接回應這五大訴求，麻煩你想 schedule 這個會議，如果我是立法會主席，對不起，10月32號，32號給你，10月15號不行。你怎麼做特首，我想問。是他有很多權力，他是主動制定不到政策，但立法會有 veto power 嘛，區議會沒有嘛。如果區議會我們可以創造奇蹟，為什麼立法會不行呢？我覺得，所以千萬不要自己想很多的藉口給自己不做，一萬個理由，但是你只要想到一個藉口要去做，如果口口聲聲說要為手足為兄弟的人，你沒有任何一個理由說不做。如果可以製造最大的政治壓力，你不可以說我擔心那些人將來變節什麼什麼。喂大佬啊，你現在跟男朋友關係很好，女朋友大家拍拖卿卿我我，是吧？一生一世你都不可以 guarantee 將來他不會背叛你啦，不會出面搞小三啦，是吧？所以是政治上更加不可能是有 guarantee 的，這種關係，這種是一種短暫的政治聯盟的關係，合作到的做下去的，有共識多的再可以合作下去。如果有工商界的力量，我相信除了政治聯盟之外，無論在黃色經濟圈其他方面將會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剛才我們講開黃色經濟圈，就有朋友留言就說以為我們出的咖啡豆和啤酒只是賣給會員，其實不是的，我們是會公開發售的。只不過我們就是那個即推出來的時候就給會員上來買先的，其實現在我們就因為賣曬了，就會再 order 了新的釀製的，咁咧就會公布，咁啊遲啲甚至係會將嗰個產品推向出邊嘅零售，即係酒吧啦，或者係咖啡店啦，咁將咖啡豆去批發俾佢哋，咁大家可以去到咖啡店嗰時候就 order 呢個城寨咖啡或者城寨啤酒咁樣。咁我希望嗰個係一個供應鏈嚟嘅，其實。咁如果佢哋嘅 profit margin 又會高啲，而消費者又願意去買嗰個產品，咁咪變咗 win-win situation 咯，咁樣。咁我哋當然就係做一個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好嘅示範俾大家，鼓勵多啲人去投入呢、這個即係黃色經濟圈咁樣。咁但係如果你係工商界本土工商界嘅話，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點，香港工商界係有個質變嘅。喺2003年之後，田北俊年代嘅自由黨，或者之前李鵬飛嘅自由黨，即係飛哥我都認識好多年，其實就算係周亮啊嗰啲，真係冇咁撲街嘅，其實。Ronald Acculi 等等，何成天啊，佢哋真係冇咁撲街。好多時你睇到嗰陣時，梁愛詩唔告呢個阿胡仙嗰陣時，係夏佳麗係即係流淚啦，立法會嗰度，因為受到政治壓力，即係喺動議不信任梁愛詩嗰陣時，即係佢哋仍然係希望係可以 defend 香港嘅核心價值。當然你話佢咪保守好多民生嘅問題裏邊，或者喺一啲嘅即係政府嘅議案裏邊歸隊啊咁樣，呢個係事實。但今時今日的政府跟當時的政府已經很不同，今時今日的政府倒行逆施，很多政策裏面根本就不是源於香港內部的討論，而是中共政法委、中共中紀委去交託給他的政治任務的時候，我們怎樣 defend 香港的利益呢？一國兩制還可以走下去嗎？如果是這樣，行政主導就掌握了大權，而他的權力來源，他的政策的來源根本不在本土醞釀的，那你唯有就是什麼？唯有行使立法會的 veto power， 這個對得住鄧小平。如果鄧小平在墳墓跳出來的話，我當面跟他辯論都可以，這個就是捍衛一國兩制。我告訴你，就是因為一國兩制變形走樣，是不是？這個不牽涉到其他的什麼國家民族啊等等那些東西，我就是跟你講一國兩制這個範圍裡面的東西。那你想想，我給你選，你要大口狗定要田北俊做立法會主席呢？大口狗是比曾玉成更壞，曾玉成很多東西都還批，還是結果左部一直罵他們不阻止拉布要剪布，好了，在左部和這個中聯辦的壓力下面，然後就換了這個大口狗和這個陳建波上去修改議事規則去對付，還有控制立法會秘書處，現在陳維安都未處理啊。如果給我九月之後即炒陳維安，是吧？你想想整個反送中修例裏面秘書處做過啲乜嘢啊？大佬將議員搭生魚咁搭落嚟，范國威啊，大家記唔記得啊？ 是在桌子上被秘书处的人揽下来的。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由得他，很多人说过年大家不想再抗争，很多时候大家心理的情绪反应是这样。但是如果就这样不了了之，你想想香港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公务员变干部，警察变公安，律政司变政法委，是吗？以后黄店的就食环来招呼，然之后就消防，跟着建筑署、屋宇署，逐样逐样来招呼你。是不是我们想停的？我告诉你，吴文苑的摊位都被人喐啦，被食环喐啦。为什么？因为食环都变成干部嘛，不是公务员嘛，他是按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做事嘛。即是说如果你抄我牌，我是石房友的，大波文就不用抄，李思嫣就不用抄，刘世良就要抄，就是这样嘛。我们都被消防玩到借啦。所以大家要想清楚，冇得停的了，其实已经是。做得多少得多少，时间已经很少很有限，但是仍然是做得多少得多少。只要我们在立法会里面有机会拿到36席的话，跟着骨牌效应就会同时出现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举里面。因为那些界别已经动员起上来了嘛，同一班人同一个组织系统助选系统，在功能组别的系统里面再推进这个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选举。我敢告诉大家，如果立法会过到半数，这个的联合阵线将会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超过601票。我跟你赌一打啤酒，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超过601票。这个就是那个政治的 ripple effect。到时你还可不可以找梁振英这类的中共党员出来做特首呢？你还敢不敢去找一些唯命是从以这个卖港求荣的这些郑若骅、林郑月娥之流出来做呢？你没得选的，其实是你中共实际上没得选的，是吗？你当然可以好像689那样，我直接委任啦、协商啦、不选啦，得的。你问问过美国佬先咯，你问过国际社会先咯，得的，你直接委任都得。所以我说立法会就是个关键，因为立法会2020已经组成，两年之后才选特首。如果你2020到2022这段时间里面，林郑月娥是什么 Q 嘢都做不到之余，还要粮都出不到的时候，他怎会不换人呢？他要保立法会，如果立法会保得住，林郑可能去到2022才落台。如果立法会保不住，他会提早落台，在 before 立法会选举之前落台。田北俊这一步棋就是要逼到林郑要提早落台。如果你怎么选，我想问一下。第二步要调查警察，你现在监警会的报告书都出不到，假借这个所谓正进行司法复核的名义来搁置。为什么？大家看过明报访问这个前监警会在2019年落任的这个刘文文，他说他没有见过721的指挥官的监警会。2019年过了不太久，他落任之前他都没有见过监警会的指挥官，是他自己亲口讲的612里面他 interview 那些的指挥官，是竟然告诉他不知道中信大厦里面有人群聚集，你信不信啊？他射胡志伟的指挥官在中信大厦前面而已，是夹晒口供的612。是所以这个连最温和的橡皮图章都接受不到，报告书不可以发表。为什么？因为他恃着建制派在立法会里面的护航，如果他所有的法案所有拨款都不用拉布的话，到时如果36席的话，为什么要拉布呢？不用那么辛苦的，坐齐齐在这里就可以了。你来跟我从财委会谈议程就可以了，麻烦你落实了特赦和五大诉求先，如果不是不用谈的，停摆就停摆了。这个就是浪费了，所以我一早告诉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浪费的觉悟，一定要攬炒覺悟先得。如果到時不要埋怨那些議員為什麼不批錢給公務員加人工，攬炒時代就是這樣的。如果做得到的，我們今天不走這一步，我們一定會後悔。 今次的運動就是大家每人走多一步，每人再走多一步。你現在過了七個月，望翻轉頭，你想想香港走了幾多步？我哋香港人，而林鄭的政府仍然停留在六月九號嘅，我話俾你聽啦，係冇行過嘅，其實係一步都冇行過，仲係用緊諗住最老土嘅方法、最原始嘅方法、最粗暴嘅方法去所謂回復正軌。等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所講嘅嗰個邊個嘅正軌啊？究竟乜嘢先至為之正軌啊？香港人已經有個共識㗎啦，香港嘅正軌係就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呢個就係議會光復議會嘅目標，就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有冇人會俾中共收買？一定會。有冇泛民嘅人去到嗰個關頭裏邊，去到選主席嗰陣時，或者去到真係財委會要停擺嗰陣時，自己投降？我敢寫包單，一定有。中共一定會用盡方法，贏了之後滲沙子、挖牆腳、抹黑，乜嘢手段都用盡去解散你的聯盟。但是我哋係唔會因為咁樣而乜都唔做噶嘛。等於黑警一定會剝你個頭，一定會噴焦，一定射出淚水嗰陣時，我哋咁樣會唔會唔出街？係唔會噶嘛？呢個就係最基本嘅邏輯嚟嘅。所以下面留言那些說沒用的什麼都不要做的那些人就真的省回收了五毫就算數了，不要再留言了，其實因為你這樣是我是不會怕的，其實所以我覺得盡快我都會再跟蕭先生談一談，看看究竟可不可以在那個協助選民登記那裡做得好一點，在資訊發放那裡有沒有一個一站式的，甚至是動員到泛民的政黨數人的區議員全面地去投入呢一場嘅選民登記運動，佢哋嘅參與好緊要嘅，我覺得唔好話咩軍師冇軍師嘅呢個世界，掟咗 idea 出嚟，大家認同嘅就一齊去做，呢個就係成個運動七個月以嚟嘅嗰個方式就係咁嘅。其實只不過有人喺連登講，有人喺呢個 TG Group 裏邊講，即係喺呢個即係。Telegram 的群組裏面有人在 Facebook 講，我就選擇在一個網台那裡講，可能接觸到的人多一點點，就是這麼多了，沒有任何的 Hidden Agenda 在這裡，歡迎大家可以討論，討論的態度最重要是理性，千萬不要就是一開波就是你是什麼我是什麼，這樣沒意思的。其實那今天是今個禮拜五呢，我就會睡晚收爐，咖喱飯就會停一個禮拜，下個禮拜一禮拜二呢都會停的，咁咧就係過年啦。咁自從六月翻嚟之後，都真係冇乜點休息過。其實，一月一號之後，身體亦都麻麻地嘅啫。咁啊，一路都要食藥啊，要睇醫生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仍然好珍惜每一次星期一可以坐喺度同大家做節目。好多人話：，細雄你唞下啦咁樣。mentally 我自己應付得到嘅，其實。但我想話俾大家聽係咩咧？我希望可以做多啲嘢，唔知成唔成功。我諗到嘅，覺得好嘅，人哋提出意見嘅，老少揾到大家傾下，覺得值得做嘅，唔需要諗咁多，其實咪就做咯。係啊，咁我會聯絡周博賢啦，好多譬如彭志銘啊等等啦，好多都熱衷於呢個選民登記嘅人啦，一個一個咁樣串連起，將佢哋串連起上嚟。批發零售裏面亦都有啦，我覺得參選過嘅泛民嘅人有嘅，其實咁工程界我唔識，但係如果有一啲人係分析到工程界嘅選票嘅形勢，係可以 get rid of 咗盧偉國嘅，我覺得係，因為上一次盧偉國係打敗兩個候選人嘅，其實三個人出嚟爭嘅，其實咁如果係要做得到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我哋距離真正做到五大訴求又近了一步。另外當然就是推動國際戰線的兄弟，就是繼續去爭取國際的制裁，將這個警務處長、保安局長、律政司司長、這個特首林鄭月娥和這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擺上這個制裁名單，還有梁振英全部擺上制裁名單，這個我亦都希望在庚子年2020裏面我們可以 achieve 到的東西，我相信這個也是很大的成就來的，是第一次我們親眼目睹香港官員因為反人道而受到國際制裁，對很多人來說是有一個震懾的作用。 咁啊，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大家有時間可以落去呢個維園嘅花市咧，去支聯會啦，或者社民連嘅攤位嗰度，守護公益基金啦，咁樣去見下探下朋友啊，傾下偈啊，咁樣。咁我有時間我都會喺嗰度嘅，咁大家可能喺支聯會嘅攤位啊，有陣時會見到我啊，咁樣。咁啊，都係咁多年嘅習慣嚟㗎啦，其實。大家記住多啲支持同路人，咁我哋城寨都需要大家支持。我哋嘅轉數快 FPS 咧就係26296400，26296400。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希望過咗年之後同大家見面。聽日仲有嘅，聽日仲有節目，拜拜。